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凶宅》。《凶宅》的原剧作者是古罗马喜剧作家普劳图斯。凶宅是普劳图斯根据新喜剧作家菲勒蒙的剧本改编的一出计谋喜剧。它的情节是以奴隶特拉尼奥为帮助少主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突破一个又一个困境展开的，以老主人塞奥普彼得斯的愚蠢反衬奴隶特拉尼奥的智慧。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凶宅》，改写高瑞森，演播张家生。 通往港口的大街上坐落着两处宅院，中间隔着一条小巷，一处的主人是塞奥普皮特斯，另一处为他的邻居西摩所有。塞奥普皮特斯为人节俭，办事严谨，他对从大海那一端传过来的那种纵情享乐、花天酒地的希腊生活方式深恶痛绝，生怕儿子菲洛拉切斯受到影响，因此一直让菲洛拉切斯住在乡下庄子里，和那些浑身散发着大蒜味的奴隶待在一起，自己悠哉悠哉地前往东方去做生意，一去就是三年。这一天，世界上许多事情的发生都躲不过机缘凑巧的这一天。这一天一大清早，塞奥普皮特斯的宅子里就预示着不祥之兆，人人心烦意乱，仿佛将要有灾难降临。忠心耿耿的老奴隶格鲁米奥冲着厨房大声叫骂，指责管家小白脸特拉尼奥是个败家子儿，说他引诱少东家菲洛拉切斯到城里过希腊人的生活，教唆他吃喝玩乐，宠娼养妓，把好端端的一个年轻公子给糟践了，而且弄得全家连一把喂牛的草都拿不出来。只要老主人回来，特拉尼奥准定会从管家的位置上滚下来，带着镣铐去推磨，说不定还会被刽子手钉上十字架。管家特拉尼奥已在厨房的门口嬉皮笑脸的反唇相讥，说老奴隶格鲁米奥嫉妒他日子过得轻松自在，谁让老奴隶格鲁米奥是个庄稼汉乡巴佬，活该在庄子里吃苦受累。说得兴起，特拉尼奥居然动手打了这个可怜的老奴隶，然后哼着小曲儿径自到港口买鱼去了。这一天，少东家菲洛拉切斯也显得躁动不安，心神不宁，他心里充满疑虑和矛盾，对自己的放荡行为不断的反躬自问。要知道过去他在体育方面相当出色，铁饼、标枪、剑术、赛马样样都行，在操守上也是别人的榜样。可是如今呢，他把人比作一所房子，父母就是房子的工匠，他们不惜工本地把房子加以修饰，用各种知识把它打扮得体体面面。他过去在工匠手里也是一座方圆规矩的好房子，现在一阵爱情的咒语一直淋到心坎里，把我的心都浸透了， 什么财产信誉、名声道德、体面全完了，我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天知道，这些木材都湿透了，烂光了，我好像也修不好我的房子了。整个都垮了，连基础都坏了，谁也帮不了忙。菲洛拉切斯面对着被他荡尽的家产，一边在大厅里踱步，一边不无后悔地自言自语。这个时候，一阵衣裙的窸窣引起了他的注意，顷刻之间，那愧疚之心、惭悔之意全被抛得九霄云外了。原来他的爱情的咒语，菲勒马提恩刚洗罢冷水浴，和他的女仆斯卡法走进了大厅。少东家菲洛拉切斯忙躲到帷幕后边查看他们的动静。菲勒马提恩本来是花街柳巷中的一名妓女，少东家菲洛拉切斯爱她，爱得发狂，竟然倾家荡产花了3000个金币为她赎身。好在妓女菲洛马提恩心底善良，一盆火似的恋着菲洛拉切斯，否则那3000个金币真叫打了水漂。此刻，一场冷水浴令妓女菲洛马提恩容光焕发，她特意选了一件华丽的衣衫穿在身上，想博得菲洛拉切斯意外的欢喜。她展开身姿，问斯卡法衣服是否合适。斯卡法这个老鸨子出身的婆子练就了一副伶牙俐齿，谄媚地回答，你长得这么漂亮，你穿什么衣服都合适。这话说的弗洛马天并不以为然，但是却让帷幕后面的菲洛拉切斯心花怒放，像熨斗烙过一样的舒服。就凭着这句话，他决定重重地奖赏斯卡法。然而这个老婆子却鼓动着如簧之舌，喋喋不休，借题发挥，反倒劝弗洛马提恩趁着年轻漂亮，心眼要活泛点儿，不要老守着一个男人，否则年老色衰的时候会后悔的。菲洛拉切斯听到这个话，差点没背过气去，他暗中叫苦不迭，天哪，我家里出了奸细了，恨不得立刻冲出去把那个老婆子给掐死，或者变成个封喉疮锁住他的喉咙。谁知斯卡法的这番劝诱惹恼了妓女菲洛马提恩，他表示对菲洛拉切斯十分感恩戴德，要一辈子爱他。气愤之下，菲洛马提恩甚至要打斯卡法，这又让暗处的菲洛拉切斯感动得热泪盈眶，巴不得他老爹马上就过世，让菲洛马提恩立刻继承他的全部家产。菲洛马提恩在斯卡法的伺候之下，抹胭脂戴花，在镜子面前搔首弄姿，左顾右盼。菲洛拉切斯看着他那可爱的模样，实在是耐不住性子，就走了出去。菲洛马提恩一见菲洛拉切斯，立马娇柔百媚，这让菲洛拉切斯感到花3000个金币购得这么一个宠物，哈，还真是物有所值。正当菲洛拉切斯吩咐仆役摆下桌子，他要和菲洛马提恩一同饮酒的时候，他的朋友加里达马提斯和他的女友戴尔菲恩闯了进来。加里达马提斯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一进门倒头便睡。尽管加里达马提斯已经烂醉如泥，菲洛拉切斯还是要好好的款待他的朋友。他正要吩咐厨子去准备一些吃的，恰巧管家特拉尼奥从港口回来，菲洛拉切斯禁不住高兴的鼓起掌来，吃的东西来喽。而此时此刻的特拉尼奥非但两手空空，而且一改往日的骄横，像一只打败的鹌鹑斗败的公鸡一样惊慌失措。 他真想眼前有个地洞能够钻下去，或者是宁肯花一万块钱找一个人让他来姓特拉尼欧。 费罗拉切斯， 怎么了？ 你和我怎么了？全完了。 特拉尼欧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为什么？爸爸来了。 谁的爸爸来了？费罗拉切斯诧异地问。 当然是你的爸爸回家了，我在港口亲眼得见。 一听说老爷子回来了，弗罗拉切斯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这下我可毁了，老头子一进门看见儿子醉醺醺，家里不是女人就是酒鬼，我怎么交代呀？管家特莱尼奥瞧着弗罗拉切斯三魂丧尽七魄丢失的样子，他反而震惊下来，心想，你毁了，我全砸了，等着我的是皮鞭铁链，甚至可能还有十字架，我得想个办法自己救自己。他俨然是个主宰，亮着嗓子发号施令，命众仆役收拾房间，让菲罗拉切斯立即将那堆东西醉鬼加了马提斯搬到后院，并且让菲罗拉切斯和所有的女人还有酒都躲到后院， 在里边不要让任何人做声啊，就像没有活人住在房子里一个样。 菲罗拉切斯不知道特拉尼奥耍的什么花招，可怜巴巴地说，我把自己和一切希望都交给你了，特拉尼奥。将信将疑的挪到后院去了。在里面悄无声息以后，特拉尼奥用锁从外面锁上了大门。他自言自语道，家主和奴才谁比谁高贵算个屌，重要的是一个人有没有胆量，有胆才有识，才能够把弄得乱七八糟的事情摆得平平稳稳妥妥当当。他抱着膀子坐在街对面的树荫帘里，等待着老主人塞奥普皮特斯的到来。经过三年的漂泊，海上的惊涛骇浪让老主人惊魂未定。塞奥普皮特斯踏上家乡的土地之后，头一个念头就是，海神啊，谢谢你给我留了一条命，从今往后我绝不再去海上迈一步。他带着两个跟班，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家门口，他急于见到久别的亲人。让他奇怪的是，大白天两扇大门关得严严实实，他使劲大门，里面没有一点反应。他正束手无策，特拉尼奥迎上前来。 哦，主人您好，庆贺您平安归来。 啊，这不是我的仆人特拉尼奥吗？ 啊，对，是我。 怎么搞的？你在外边逛来逛去，家里没有人应声，没有人开门，我都把门板给敲破了。 特拉尼奥故作惊吓地喊道， 什么？主人，您碰到这所房子？ 是啊，我敲了半天门呢。 您还碰了门？ 没错，我碰了门啊，都快把门给打破了。 特拉尼奥装作大祸临头的样子，噌的跳到了一边。 天哪，这可糟了，快跑吧，我求求你离开这所房子，快跑吧。 老塞奥普皮特斯被他装神弄鬼的搅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为什么要跑啊？特拉尼奥好像真吓糊涂了，说话颠三倒四，经塞奥普皮特斯再三的追问，他仿佛才定过神来。 不跑？你们一家人就都没命了。 十分神秘的他把老主人拉到了一边，左瞧瞧右看看，压低了声音给塞奥普皮特斯讲了一通他临时编就的故事。他说，他们已经搬出这宅院有七个月了，因为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发生过一起杀人凶案。 当初卖给您房子的那个主人 啊，谋财害命，把他的客人给杀死了，埋在这所房子里。事情的发现是有一天，菲罗拉切斯睡到半夜，突然大叫一声，说有一个人在梦中向他走来。那个人告诉菲罗拉切斯，他是海外来的客人，被朋友出卖，房主人为了金钱杀死了他，偷偷地埋在这个屋子里。他年纪轻轻地丧了命，无家可归呀。 我劝菲罗拉切斯赶快搬走，这所房子有罪恶，不宜居住。 特拉尼要把故事讲的是惊心动魄，老塞尔普皮德斯吓得毛骨悚然。这个时候突然门响了一下，特拉尼奥， 门响了一下子， 那是死鬼在打门。特拉尼奥悄声地对着门说，规矩点，你们里面再闹，咱们这场戏就演砸了。可是里面毫无感觉，依然在叫，喂，特拉尼奥。特拉尼奥气得牙根痒痒，恶狠狠地对门吼道， 你要懂点事，就不要来叫我，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我也没有打门。 塞奥普皮特斯有些好奇，凑上一步问特拉尼奥，你在和谁说话呀？特拉尼奥呼的一下子转过身来，冲他就嚷道，离开这个门，快跑吧，全都因为你打了门，死鬼要来算账，你还站在这儿，哎呀，跳转头，快跑吧，不要向后看，哎呀，快跑。塞奥普皮特斯被他紧张的神情几乎吓了一个跟头，转身喊着，老天爷救命啊，狂奔而去。望着塞奥普皮特斯的背影，特拉尼奥对自己的杰作颇为得意，可惜他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一点，还没等他缓过气儿来，高利贷商人米哈居里德斯出现在眼前。要知道，少东家菲罗拉切斯吃喝嫖赌的钱都是特拉尼奥经手朝他借的，特拉尼奥思忖之下还是36计走为上计。他刚拐进一条小巷，迎面碰见塞欧普皮德斯老主人，他没有想到这个老头子返回的这么快，只得垂手站立。塞奥普皮特斯告诉他，已经找到了原房主，人家根本不承认杀过什么人。眼看着谎言要露馅，特拉尼奥叫苦不迭，他绞尽了脑汁想再编一个谎，高利贷商人已经在背后高呼他的名字了，这不是特拉尼奥吗？这真叫前有恶虎后有刁狼，特拉尼奥权衡之下觉得还是先摆脱老主人塞奥普皮特斯他的纠缠。他调转了身子，硬着头皮向着高利贷商人米沙居里德斯走去。那个商人今天还是头一遭见到如此大方的欠债人，心想这一下子利钱有望了，咧着大嘴直乐。谁知道特拉尼奥根本不提还钱二字，还嫌他嗓门大，两个人为此争吵起来。老主人塞奥普皮特斯听见那个人张口闭口说他儿子菲罗拉切斯欠他钱，不由自主地走过去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特拉尼奥吞吞吐吐地说，菲罗拉切斯欠米沙居里德斯一点钱，连本带利4400块。特拉尼奥故作轻松地回答着，却让老头子冷汗淋漓。老主人颤着声问，这笔钱到哪儿去了？特拉尼奥顺嘴答道，你儿子买了一所房子。听他如此一说，塞奥普皮特斯反倒搓着手高兴起来， 认为儿子学会了经营之道，转而大包大揽向米莎·居里德斯保证，明天由他还清本息。商人十分满意的离开了。特拉尼奥暗地里咒骂高利贷商人，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关。还没等他转过弯来，老头子冷不丁地问他那房子在什么地方。特拉尼奥心里嘎噔一下子，这下可完蛋了。哎，一转念，常言说最高明的谎言都是火热的，于是顺手一指，你儿子买的就是隔壁邻居的房子。老主人当时提出要进去看一看。特拉尼奥又犯难了，他借口邻居家中有妇女，他必须先去打个招呼，就急急忙忙地去找邻居西摩。西摩刚吃过一顿好饭食，正挺着肚子，一边搓着胸脯上的油泥，一边悠闲地观看街景。人在情绪好的时候，办事容易通融。他听说小普皮特斯想参观他的房子，以便为儿子取经盖新房的时候作为借鉴，便满口答应，十分殷勤地请他随便看。转游廊，过爆煞，穿前院绕后院，老塞奥普皮特斯非常的满意，直夸儿子会办事有眼力。他吩咐特拉尼奥即刻到庄子里告诉他的儿子他回来了。直到这个时候，特拉尼奥一颗悬着的心才放回肚子里。他趁机从后门溜进家里，告诉少东家费洛拉切斯一伙儿大局已定，一切他都安排妥当。然而事情的结局急转直下的到来，恰恰是他离开之后，先是老塞奥普皮特斯在门口碰见来寻找加利达马提斯的仆人，他们告诉老头子这房子不但现在有人居住，而且是日日酒宴，夜夜笙歌。少主人菲洛拉切斯还花了3000个金币买了一个妓女。继而邻居西摩矢口否认他把房子卖给了他的儿子菲洛拉切斯。至此塞奥普皮特斯才明白，冤头祸首就是那个口蜜腹剑、诡计多端的管家特拉尼奥。他向西摩借了几根皮鞭，西摩爽快地答应了，还给他派了几个奴隶。狡猾的特拉尼奥发觉他的花招彻底破产了，立刻就跳上了神坛。按照规定，奴隶一旦上了神坛，奴隶主就不能够伤害他。塞奥普皮特斯百般的劝诱威胁，那该死的奴才就是不下来。别看酒鬼加利达马提斯醉的时候像一滩烂泥，醒的时候还算个明白人，经过他的说和，塞奥普皮特斯终于原谅了管家特拉尼奥。因为他仔细地想了一想，既然已经被奴隶捉弄了一番，何必再闹得沸沸扬扬，让喜剧作家当作闹剧的材料呢？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